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北五环仰山桥到广顺桥的由西向东方向，南五环德茂桥到旧中桥的西向东方向，西四环六里桥到丰益桥的北向南方向，北五环顾家庄桥到北苑桥的东向西方向。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继续给大家送奖品了，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乐吃串串锅提供的价值50元的代金券10张，乐吃串串锅虾吃虾涮的姊妹品牌，秘制锅底麻辣鲜香，吃出地道乐山味儿。加盟乐吃串串锅，带你一起征服吃货们的心。加盟以及获得代金券的电话记住了，都是400-028-6767。另外呢，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进行中，北京地区的落地海选将会在4月14号、15号和21号来举行。大赛倾力打造的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 汇聚了电台知名主持人，活力展现新一代广播人风采，为参赛的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来观看精彩的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大赛咨询电话是010-8501-3045，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啦。今天我们乐享生活来到的是周三的固定单元，我们在居家生活空间来到卧室这个空间。说到卧室，说到整理，大家真是有一肚子的槽要吐。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整理收纳师张鹤群赫赫来到节目当中，再一次欢迎赫赫。 Hello， 大家好。 我刚才说大家都要吐槽，赫赫作为收纳师应该还好。 对。我的换季很轻松，对， 大家要吐槽的这个是，很多人都在微博上跟我说，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太讨厌了，刚刚把羽绒服收起来，感觉今天又要拿出来穿了。 对，是的，我的朋友们也说，刚刚把厚一点的呢子大衣什么的拿去送去洗，结果突然降温了，现在手足无措，不知道该穿什么好。 哎，有时候说这个，是哪几个月份是乱穿衣的月份来着？我觉得这很正常。 对，没错， 就是把想套在身上的先套上吧，保暖是第一位的。这个呢，也是今天一大早起来，我们在微博粉丝群上面很多听众给我留言说，一定要注意保暖，因为昨天我就是没有带伞。 对， 哎呀，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感觉淋了一身的泥回家了。今天呢，如果大家也想要来看到赫赫带来的卧室的收纳整理的图片，以及说你的卧室应该是什么样子，才可以提升一下你个人的这个磁场。 对， 哦，这个。哦，这很神奇啊，一件事情，个人的磁场跟卧室的磁场也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呢，赫赫也告诉我说，本来3、4月份也会是一个求职的旺季。 对，是的。 嗯，我们卧室空间的打造跟求职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是的，其实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其实所谓磁场其实就是个人气场啦。其实有每个人他会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觉，给人不同的气场。那其实在求职的过程中，我们会明显的感受到有一些人非常的自信，那可能这样的人他的求职可能成功率就会更高。 嗯， 那有一些人可能你会感受到他很犹豫不自信。这样的人其实他就是一个很没有气场的人，或者气场很飘忽，你感受不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性格。那这样的人可能他在求职的过程中就会不是那么成功。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想说来帮你打造一个完美的家，一个完美的卧室，来提升你的个人气场，让你变成一个自信的人。 嗯，提升个人气场的卧室到底长什么样子？今天赫赫非常耐心的给我们整理了很多的图片，大家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看图。同时呢，也可以你说我也想让我的这个气场也变得自信一些，更完美一些啊，那我的卧室要注意哪些？现在我有哪些问题啊？大家可以梳理出来跟赫赫交流一下。微博互动的方式，看图的方式，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帖了。我觉得我们有这个中医方面的朋友说到这个磁场特别有意思，他说正极就是开放啊，就属阳嘛，那负极就是蓝。哎，这个真的是，就是你说我们总说负能量负能量 对吧， 就是如果你的卧室里面也都是一直充满着负能量， 对， 那你个人这个气场怎么提升起来？ 是的，其实卧室对我们来说是很关键的，因为它是你一天的结束和新一天的开始，都是在这个地方。虽然可能它在你整个家里所占的空间并不是最大的然后它可能也不是说你花钱最多的地方，它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电子产品，所以其实你只是买张床买个衣柜而已，它花钱也很少，但是其实它对你来说真的特别特别重要。尤其是现在很多不管是在求职或者是正在上班的人，每一天压力真的很大，回到家里拖着疲惫的身体，其实真的很想美美的睡一觉。 嗯，哎呀，就是这个卧室里边的摆放呀，包括你的整洁的程度啊，都会让你觉得说这一天我是以负能量结束的， 对， 还是很温暖的能量结束的，这个事情很重要。今天赫赫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要整洁要有个性有气质啊，又有很多要求的卧室的图片，要做到这样子，然后又可以让我们自己很舒适的入睡和醒来的卧室是什么样子的？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看到啦，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这个有朋友说卧室板块还真的是啊，今天好需要，因为刚刚收起的衣服又要拿出来，又不能让自己冻着了，不然还得喝药药。 是的， 所以我就说若实在衣服拿去洗了就赶紧能套上的，就是尽量多的啊，像我一样啊，卫衣呀、再套个什么毛衫啊之类的，就也不错。好，还有人说昨天也是跟我一样的情况，没有带伞，衣服弄湿了，回家又忙活洗衣服的事儿。这个大家需要做的事情好多啊，每天回家。还有人说我也想提升一下自己的气场，增加一下正能量。心里话说，从收纳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了。 没错。 这是那句话吗？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你看一个人的办公桌，说特别，这个慌乱。我觉得有时候形容我有一些同事的办公桌，我就说我每一次都觉得，你就跟大家形容有些床，是要划拉出一个位置，然后自己默默地躺进去那样。我有同事的办公桌也是这样，就我每次到他那儿去找点什么东西，我站哪儿好呢？就给划拉出一个地儿。我说你每天是怎么坐进去的呢？但是这样的人往往都有办法。 对， 从办公桌、从卧室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质。 对，然后还有很多朋友会说成功人士都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办公桌只有乱才能显示出我是很成功的。 东西特别多， 对， 需要打理的事儿也很多， 对，一看就特别忙，特别重要， 但是很忙，我觉得不能乱， 对， 忙乱，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好的词儿了， 对， 反而越忙的时候你越需要有条理，这样的话你去你的思维才清晰，然后你处理一件事儿，包括你像我现在特别急需一个材料，如果你的办公桌很整洁的话，你很快就能找到，你可能你就这件事上表现非常好，你也不会让自己觉得很烦躁。但如果你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可能第一耽误事儿了，其次就是你找的过程中还会很烦躁，哎呦这桌子怎么这么乱呢， 完了负能量又上来 了。 在家里面也是一样， 对 啊，有时候比方说我们听众里面有很多都是妈妈，对吧，要找宝宝的衣服，还要找老公的衣服，还要找自己的衣服，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啊自己也着急上班，老公也着急上班，然后宝宝着急上学，说怎么办， 对， 就这个时候就特别慌乱。那么整理卧室的第一步，我们想要提升一下自己的气场，让卧室有正能量的感觉，第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有风格，因为其实像很多房子它可能都是统一的精装修，那你和别人的区别在哪儿呢？像卧室它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那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尽可能的去释放自己的风格，包括你另一半的风格，让这个屋子是完完全全属于你的，去打造一些自己的标志性的东西。比如说像我有一个朋友，他特别喜欢各种树干啊，他喜欢去做树木切片的，在这个上面画画，其实特别美，特别有意思。然后他就把自己整个的一个床上面的空间背景墙全部贴上了自己做的这些画，就一进去你就知道 OK 这是你的房间，不可能有第二个人有这样的房间。这样的时候其实他自己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很有归属感，因为这个风格是他喜欢的，也能够代表他自己，他能够在这个房间自洽，找到他自己的影子。 你看他把自己的兴趣爱好， 对， 然后喜欢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大家如果说邀请朋友到卧室来参观， 对， 那家来做客，哎，打开门，哦，这个还可以给朋友介绍一下，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卧室， 对， 但是这个个性的打造，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是说一些小物件上面我们需要有个性，还是说从颜色的搭配呀，床品的选择呀，我们都应该有一些个性？ 最简单的一步呢，就是配色。比如说，你是一个非常酷的人，可能你可以去考虑，比如说把某一面墙刷成黑色，它就很酷。或者说呢，你的很多单品可以，比如说你的床品啊，或者窗帘可以用灰色，也会显得你这个人很酷。如果你是一个很甜的小姑娘，你可能就会粉色或者红色系用的多一些。那这就是每一个人不同的自己的配色选择，其实这就能够体现出来你的喜好是什么，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在卧室里面，我记得原来我们有这个装修类的达人也会跟我们来分享卧室呢，比方说墙面不太建议大家用很浓重的颜色， 是的， 因为这样影响你的睡眠， 是的， 你说你给整一大红色，你说我得正能量啊，活热的激情，这个确实这个颜色可能如果搁在客厅甚至餐厅， 对， 它可能会很浓重很浓烈啊，展现了你的个性。但卧室里面好像这个个性这一部分的个性要稍微的去把它收一收。 对，可以选择比如说像床品，它可能是每周都要换或者隔两周就要换一次的，那这个上面你比如说我选择一个黑白相间的一个床品，那可能它占用的颜色也不是特别多，比如说我就是特别喜欢黑色，那你用黑白相间的床品的话，不会显得空间特别小，也不会显得暗，而且这个是可以换的，不是说我涂在墙上两年三年我都不舍得去再涂一次的东西。 颜色上面的选择也是可以突出你的个性很重要的一点。 对，是的。 那我们选择它的一个原则，当然不要用太过于浓重的色彩，这是肯定的，比方说大红啊，或者是大绿啊，大蓝，或者是黑色， 是的， 就整面都像黑板一样，那不行，你天天都做考试的梦，这是有可能的。不要选浓重的颜色，但其他的原则基本上这个色彩的搭配可以依据个人喜好。 对，没错，可以去找一些小的色块来进行拼接或者组装，比如说墙上挂了一面画，画上面可能有某一个比如说是一幅油画，可能那这个油画中的女孩子穿了一条蓝色的裙子，那你的窗帘可能就能选择和它同样的颜色，这样的话你的房间是有一个颜色上的呼应的，这样的话你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或者说你整体的搭配感就出来了。 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也要考虑到你的床品、窗帘， 对 啊，甚至有时候柜子上面一个小小的细节， 对， 一个摆件， 没错。尤其是大家可能现在户型都相对来说比较小，那这样的情况下，我是建议说，你这种长期不换的，比如说衣柜，比如说墙面，可能尽量选择一些浅颜色，甚至说就是白色，因为它的包容性是最强的。那可能在床品包括靠垫上面啊，或者是窗帘，因为窗帘它换洗还是相对来说更简单一些，尤其是它还是晒时间长，它会有一个劳损，那可能你需要换一个新的，那它又不费事，所以你可以在这样的东西上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颜色来体现你自己的特点。 嗯，这个是赫赫要给我们强调的，要提升你的卧室正能量，让你每天回去都是感觉很舒适， 对， 第二天起来呢也是精神满满的一点，还是要让我们的充满个性， 对，没错， 有个性，这是我们卧室原则的第一条啊。有朋友说这个第六幅图粉粉的颜色太好看了，作用是吸尘吗？除螨。 嗯，对，这其实是一个除螨机。 嗯，这个我也是在某宝上面看到很多这种，现在除螨仪主要也就是床周边， 对， 沙发周边， 没错。其实床定期的除螨一下还是有帮助的，因为可能我们平时尤其是比如说像很多大城市，它可能空气污染相对来说会严重一些，那这样的时候我们可能去用一些除螨啊什么的来提升一下自己的空间的洁净程度，因为毕竟像尤其是像床品是我们自己要去贴身的，那很多朋友可能还喜欢，比如说我就喜欢光膀子睡觉，那这个时候其实他床上还会有很多你个人的皮屑呀一类的东西，那定期除螨其实是非常对健康有帮助的。 嗯，除螨仪，我之前看到一种就是震动式的那样的除螨仪，但是我觉得使用起来没有那么的便利。现在你发的图片当中这个粉色，它是不是就是有点像吸尘器，就是我推过去就好了？ 没错没错，它用起来比较简单。 嗯，不用一直打。 对， 然后现在基本上进阶到哪一个阶段了？比方说有无线的啦，然后这个充电呀什么的也都很便捷啦。 对，现在是有这种无线的可以用，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还是要从质量上来选择，还是要选择比如说哪怕它有线，但是它可能更强力一些，我可能一遍搞定就可以了。因为比如说像无线的，可能它现在它需要蓄电，那它的强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大，那我可能就需要两遍才能清理干净，然后对于现在我们大多数来患者来说其实还挺麻烦的。 患者，嗯，就是这个懒这个事儿啊，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这就属于负能量的事儿了。 对， 我们还是要稍微的勤快一点好不好，因为我知道大家回到卧室这个空间里面真的是有一点累了。 对， 嗯，还是想尽量的说能够简洁方便，能够快捷一点把这个事情解决掉。 是， 对，图六当中是现在比较流行的除螨仪。还有妍妍说卧室啊，个人比较喜欢厚窗帘，床头灯呢要暖黄色，不然会觉得睡不着。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配色的问题。 对，没错， 这个没有问题啊，很个性。 对， 属于你自己。 对，而且这样的话可能你的睡眠会更好一些，就是在这样的暖黄色的灯光下，然后尤其是隔绝了外面的这个可能小区里面的灯光，然后只有你自己这一盏暖暖的小灯亮着，你会整个人身心放松下来，更容易入睡。 嗯，好，还有人说淡淡的黄色也很好，很适合卧室，这个只要你喜欢就可以了。 对， 灯光有时候你也会选暖色嘛。 对，没错，其实这就是每一个人的自己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看是怎么呈现了。比如说其实像第八张图，它其实整个墙面都是绿色，而且是偏近于墨绿色，那它可能床头的这个柜子也是墨绿色，但是你看它会去调整一些摆放的布局，可能我今天放这幅画，可能下个月我就放另外一幅画了。我有时候可能还会把一个小凳子搬到床边来，然后放一盆我最近特别喜欢的绿植在床头。其实这都是他自己去调剂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 嗯，但是刚才也提到了，它有颜色上的呼应和调剂。 对，没错，你看它如果墙面如果是很暗的绿色的话，你看它的画就会选一个白底的画，它可能不会选一个红色的画，它也不 会选一个偏黑色的画。 嗯，需要用白色把它跳脱出来一点点。好啊，出卖仪，这个有朋友说好啊好啊，谢谢，一定要准备一个了。对，现在确实如果家里面还有小朋友的话， 对，尤其是宠物和小朋友都有的情况下更需要这个东西。 那宠物啊，这听起来就是要把他们身上也想要除一除的感觉。还有知足在说换季学收纳真的很及时，房间的颜色搭配很重要，个人感觉颜色不要太杂会显得很乱。 对，没错，尽量要同一色系会比较好， 这也是刚才说的为什么要呼应。 对，没错，这样的话你整体它会有整体感，看上去会整体很美观。如果要是我很喜欢彩色的话，我可能没有去按照一种颜色进行布局，那进去的时候就琳琅满目，反而像一个儿童房，因为小孩子的房间通常都是彩色的。 嗯，琳琅，这个会显得略微有点幼稚。 是的， 但如果说你是喜欢童趣啊，我们刚才不也说了吗，个性的第一原则是你自己喜欢。 嗯哼， 而且你在这个琳琅满目的很有童趣的房间里面你也觉得睡得很踏实， 嗯哼， 很符合你的心境，这个也没有问题。 是的， 完全看个人喜欢。有人问我说夏夏你晒过被子吗？那个浓浓的太阳味儿啊，其实就是螨虫。 是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我的三观也已经被颠覆了。因为其实我一直挺喜欢把被子晒出去之后晚上 晒有太阳味儿。 没错，晚上躺在那儿总觉得那是阳光的味道，直到后来别人说那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我也觉得挺难过的。 但是呢，这个第一啊，证明它已经晒出味儿了。 嗯， 我们还是处理了它一下。 对， 不管它是不是已经成为了尸体，还是它之前晒之前的活跃程度啊，这个满满的太阳味儿。嗯，今天谢谢妍妍，你不是给我普及了，是你调动起了赫赫想要给我们普及这个知识的一个点啊，谢谢你挑动了我们这个点。另外呢，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你晒被子没有问题啊，就是我们晒出来满满的太阳味儿。当你今天得知了它是螨虫的尸体之后，也不要觉得很恐惧。嗯，我们现在已经有很科技的手段可以解决它。 是的， 你在晒完了以后回来用除螨仪再整个一做，其实效率更高。 是的， 嗯，比你没有晒的时候除，我个人觉得效率更高啊。我没有经过专业的这个考证或者数据的分析。好了，下半时段继续的跟我们的整理收纳师张鹤群赫赫一起来聊卧室的收纳，稍后见。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羞得丢丢！你这泼猴， 天天上蹿下跳忙装修，真快成泼猴了。可惜我不是大圣， 让我来点化你吧。400-606-8866，找全包圆儿。 全包圆儿能省事儿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圆儿，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圆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金动云动望尘莫及，俺老孙去也。400-60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啦！ 想见店内活动，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时间比较空闲，然后觉得自己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又很高，说我最近真的很想给我的不管是床也好还是我的沙发也好进行一次除螨，那你就去做。其实我比较提倡的是你遵从自己的内心和生活需求，其实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说我设定一个时间表，我每周末我都要去比如说进行一次除螨，其实这个无形中会给自己造成一种压力，有这样压力的时候反而你会叛逆心理，到了那个时候你就会拖延。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件事情现在是必要做的时候，那你肯定会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立马就去做了。 还有朋友说第七张图片看起来那个床品啊，白白的松松软软的，躺上去一定觉得自己就躺在了云里。我也觉得会是这样，就是像那个哆啦 A 梦里边一样，动不动竹蜻蜓就飞到云上面去躺着。 是的，其实这个图啊还蛮有趣的，其实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两个是一个房间。你看它的床头是一个床头，其实他的床头柜也是一个，但是呢他把搭配上面换了一下，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风格。那左边这张其实你看它上面挂的是一个花环，那其实是圣诞节的时候它的整体的一个这样的设计。那你看它的花环可能跟下面的这个台灯也是有呼应的。然后右边呢是它日常的一个搭配，可能日常它就会，当然我也不知道它挂的是什么，但是它可能是白色的，然后它的台灯也会跟它来相称。然后会看到这个其实床前的这个脚踏凳也是不一样的。 哦，对，这个也有细节的变化。 对， 但其实这三个物件变化起来不是那么的困难， 特别简单，可能只是你把客厅的灯和这个灯给换了一下位置，但是你的整体的风格搭配就不一样了， 还有床品的颜色也稍稍的换了一下。但是我发现了这个主人他还是喜欢白色为主， 是的， 喜欢这种简洁感。 对， 而且白色也确实会让空间显得更大一些， 没错。 好，躺在云彩里面别睡着了好不好啊？就是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记得关掉你的收音机。还有人说杂乱无章的衣服书籍小零件如果收拾不当的话就会很占地方，看来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要开始小规模的清理了。小规模清理证明你们家还不是很乱啊。他说以前记得在节目里面说过这个断舍离的问题，但有一些物品还是不舍得扔掉。哎呀，这个事儿赫赫再说一下吧，不舍得扔掉这事儿。 其实不舍得扔掉的东西，如果要是在卧室里面的，除了衣服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小物件。我是觉得，如果要是这些小物件，你真的特别不舍得扔掉它的话，你考虑一下是为什么不舍得扔掉它。因为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它有一定的历史因素，可能是我，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送给我的，或者是比如说我爸爸送给我的某一样东西，可能它不太适合我，但是它代表了爸爸的爱，对吗？所以这样的东西呢，你可以放在家里，这样。这个东西可以让你的卧室更有温度。 这个需不需要这个东西，我们之前讲过一个原则，就是看你把这个东西翻出来的时候你大概有多久没有用到它。 是的， 我觉得卧室里的东西如果一年四个季节都过去了你都没有用到它，应该就是不太会用到它。 对，其实卧室里对于我们来说，像中国人的习惯，可能卧室还兼有衣帽间的功能，所以其实卧室里头最不常用的东西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衣服，各类衣服，或者是寝具啊，被子啦，有的被子可能就是多买了好几条类似厚度的被子的，然后你到那个季节你可能只是一条就过了这个季节了，那这样的时候可能这样的你从来没有用过的，你可以选择去把它捐献掉。你不要丢掉它，要让它发挥自己的价值，你可以去把它捐赠出来呀。 之前我在我的一个朋友圈里面也是看到他们就是属于爱心人士，然后会救助一些流浪猫猫狗狗。到冬天的时候他们也会问一下大家， 对， 你们家里面有没有一些厚衣服要淘汰呀，厚被子要淘汰呀，那就可以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给猫猫狗狗垫上，不会很冷，这样就可以了，发挥它的作用就可以了。 对， 不是一味的扔。 对，不要去觉得说断舍离就一定要是扔，其实是让你不需要的东西或者你长期不用的东西离开你的生活，但是你可以让它进行一个环保的循环，去给到有用的人，然后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到他，而且呢他还能让这个东西继续发挥它的价值。 好，大家如果想继续看到说有个性的然后也很整洁的还可以换搭配换风格的卧室的图片，以及说你们家卧室现在是什么 常状况，有什么想要跟我们整理收纳师赫赫来聊的，都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留言，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还有人说，如果说这个壁纸啊、墙纸啊、床品啊，还有甚至灯光都用一样的颜色，看起来会不会很疲劳？然后发了一张 Hello Kitty 主题，就是你知道全粉， 对， 灯光也是粉色， 我可以懂。 这个会不会他就说，哎，会不会给人反而造成一个疲劳感，因为你在卧室里面。 对，是的，其实我们建议的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建议像墙壁啊、衣柜的颜色呀，尽量还是要选择，因为它是大色块，而且是一定时期内你不会再去改变的，因为每一次你可能喷一遍漆，你都需要放很久才能去自己去住，所以像这样长期不会变的，尽量我们建议还是要用一些颜色，比如说浅一点，哪怕你我就喜欢颜色，那你可能像米黄色也可以，它反而会让你的房间觉得很温馨。那如果要是像粉色这样的颜色的话，除非你真的是自己对它非常非常喜爱，喜爱到痴迷，否则尽量不要用整个房间全部变成粉色，因为你会觉得自己躺在一块棉花糖里面， 就有点腻的慌。 对 啊，一定会有点腻。这个说到粉色，前一段不是微博上面还有一个国外的，就是女性吧，就多大年纪我有点忘了，40多50多 啊，我看过那 一条，对，她已经成为他们小镇上的一道风景，就是她屋子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是粉色。 对，她已经20几年保持这样的习惯， 所有的衣服也必须是粉色， 是的， 所有的着装，就是她身上任何出现的东西，能想到的东西都是粉色。 对。 哎呀，我觉得这当然是个性的一种极致的体现了。那对于我们一般人，你也没有喜欢粉色到那个程度的话，就不要腻着自己就好了啊，会有一点点这个腻的感觉。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下这个衣服的收纳的问题啊，因为不管是衣柜啊、床下面啊、五体柜啊怎么样的，反正总之好像大家都会被塞满了衣服，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明年换季的时候啊，我得慢一点收衣服，尤其是保暖一点的，今年就是刚收又拿出来。 对， 好，后要给大家的建议是， 其实我的建议是说最好我们不要换季，不要有换季收纳这个动作。其实现在的衣柜设计都还挺大的，那其实如果要是来承载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所有的衣服其实是 OK 的。那我们建议是说，你真的去从头到尾的把你的衣柜整理一遍，是因为收纳其实是第二步，第一步是要去整理。那整理的过程中你就要看一看，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件衣服是不是已经一年没有穿了啊，是不是之前的一个月，比如说现在可能是我们正常会穿卫衣的时候，那可能过去一个月你压根就没有想起来过我还有这件卫衣，我想要穿它。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件衣服可能就已经不是你喜欢或者你不会再用到它的了，它放在衣柜里只会徒增烦恼，占用空间，与其这样你不如把它捐赠出去也好，或者说送给你自己喜欢的朋友也好，那不要让它来挤占你的空间。如果只是我们当季或者说一年四季真正每时每刻都会穿的衣服的话，其实一个四门衣柜装两个人的衣服真的是足够了。 那你的建议就是，这个换季和收纳的概念并不是说我一定要把厚的衣服藏起来， 对， 还是要让所有的几乎我们四季的衣服都处在衣柜或者是其他的抽屉呀、什么的， 是的， 可见的地方， 对，可见触手可及的地方。像比如说像这个季节，我们可能前两天我也是把可能厚一点的衣服给收起来了，但是呢因为我的衣柜来相对来说，我所有的衣服都是我心里非常清楚我总共有多少衣服，那我每一个季节都穿些什么，那我所有的衣服其实都是挂在那儿的。虽然我把它，我的收纳就是说把它给套上一个防尘袋挂在那儿，就是我收纳完毕了。然后突然天气变冷了，我就把防尘袋打开把它拿出来，其实非常简单。当你真正所有衣柜里所放的东西都是你真实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数量是非常少的。 基本上都是可以码出来，清晰的可以看见它有分类，不管是按颜色按季节，都是可以说我打开某一个抽屉或者是我伸手就能从衣架上拿下来的， 是的， 不至于说又得翻箱倒柜说啊，我一定要把它塞到衣柜的最里面。 对，而且很多朋友会，哎，我放哪儿了， 我记得我前两天把厚衣服收起来了，你记得我放哪儿了吗？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哎，收起来这个概念啊，今天赫赫要跟大家说，作为一个收纳师，给你的建议就是收起来，不是让你真的是收到一个 藏起来，收起来不等于藏起来， 藏起来藏到一个完全不知道的角落里面， 对， 自己都找不着。 是的， 那到了明年你又会买。 对，很多人都会整理衣柜的过程中发现，哎，我还有这件衣服呢，就是你已经遗忘它了，然后你可能又买了一件它的替代品，那这个时候原来的这一件可能对你来说就没有那么喜欢，没有那么重要了。 嗯，这个更新换代是很必须的。 对，就是我一直提倡的衣柜也要循环起来。 嗯，非常清楚自己到底有什么需要什么，哪一些我们要把它逐步的淘汰掉。 是的。 好，赫赫刚才说了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个床头柜的事儿。 对，其实很多人的床头柜都变成了一个杂物柜，所有的 大概什么都有。 对，什么我看过我朋友的，或者说有一些客户的，我可以看到就什么隐形眼镜液隐形眼镜盒，然后还有水杯，各式各样的水杯，可能每天晚上我都会拿一个水杯到我的床头，然后我床头可能攒了三四个水杯这样的情况。 嗯， 然后还有的是已经死掉的绿植，然后 还有在床头柜上。 对，就是其实当时的就是初衷是很好的，希望床头一盆绿植，然后又能清新空气，然后还看起来整体很美观，但是最后可能自己就无暇顾及它，绿植已经死掉了，然后也没有时间去清理。其实这样我觉得很不好，这样的话首先你晚上睡眠的时候，你的整个因为床头柜离你的头很近， 嗯， 它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呼吸道，如果你堆了太多的杂物的话，那个上面的尘埃真的是非常多，有的时候用手去一擦都会厚厚的一层灰，那肯定势必会吸入到你的呼吸道中，其实对你的呼吸道很不好。然后其次就是你床头柜很繁杂，包括像你的房间也很杂乱的情况下，你进入这个房间的时候会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我做的还不够好，我还不够完美，就是你会给自己一种我是一个失败者的一个心理暗示，可能没有那么强烈，但是每次都会稍微所谓的房间杂乱会让自己负能量满满的原因其实是这个，是你有一种我做的还不够好，我还没有很善待自己这样的一个心理暗示。 嗯，床头柜，还有人说这个床头柜上面摆很多的东西啊，觉得说好方便，我不是随手就要拿吗？但你想象一下，其实你睡前和睡起来之后你要拿什么？你告诉我。 对， 到底要拿多少东西？ 对，那一上面其实有一个台灯，然后可能放一杯水，有一个小的香薰，可能比如说有一些女生她又喜欢很有仪式感的甜甜的入睡，然后她可能睡眠又会不太好，那可能就有一个能够辅助睡眠的一个香薰来帮助他。而且呢像比如说换季的时候可能空气比较干燥，是不是需要一个加湿器来帮助自己提升这个空气的湿度，然后可能对自己的呼吸道比较好，所以其实有这些东西就够了，或者一幅你喜欢的画来取悦自己。 嗯， 否则其他的东西尽量不要放在这儿，而且它也会沾很多灰，比如说像隐形眼镜液这种东西。 好，那这是床头柜上面，床头柜它有时候还有一些抽屉。 嗯哼， 这个抽屉啊也会像赫赫说的变成很多人的杂物箱。 是的， 拉开什么都有。我曾经就是也看过一对新婚夫妇啊，拉开他们的这个床头柜，里面有袜子，有结婚证啊，有各种证件，你知道很奇怪啊，我说你们证件干嘛放床头柜里，你又不是要随时拿出来看。哎，但就是好像这个床头柜里面到底应该放些什么，大家也是心里没有一个整理它的概念。 嗯，其实床头柜里面是什么类型的东西都可以放，注意我说的是类型。那我们有一个在整理收纳中的一个概念，就是所有的物品同类物品要集中摆放。那比如说你的床头柜因为比如说我可能我的内衣并不多，我的内衣袜子加起来可能也就十几个，那床头柜可能正合适， 那 OK 你可以放在这儿，但是要保证首先它干净，其次呢就是它很整洁有序，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不会说我找出来一只袜子另外一只在哪儿呢，不要给自己这样的窘境。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要是你比如说你觉得床头柜这个地方是让我觉得安心的，那可能你会放一些自己的贵重的材料，比如说像结婚证啊、房产证啊，然后自己的一些什么社保相关的东西可以放在这儿，但是要统一收纳这同一类的这种的文件，重要文件可以放在这儿，不要把袜子和重要文件和其他的东西堆在一起，而是要把同类的物品放在一起。 嗯，床头柜的功用当然是打开，就是在睡眠这个时间里面打开就需要和能够看到的东西。 对， 其他的如果说像文件呀，像我刚才说结婚证这些证件呀，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考虑放在书柜啊、书房啊这个空间里面，当然你也可以放在其他的柜子，我觉得不太需要一定要放在床头柜里。 因为我跟我一个朋友聊过，就是他会把自己所有重要的证件包括像什么毕业证什么的全放在那儿，我就很纳闷，我说你为什么放在这儿呢，他说难道不是放在这儿吗，我说为什么呢，他就说我是觉得这个地方让我特别安心，就是因为他会有一种心理暗示，就是说比如说我躺在这个床上面的时候是我每一天最安心的时候，然后是我觉得自己被环绕最有安全感的时候，那他觉得床头柜是一个有安全感的私密的一个存储这种重要证件的地方。我说哦，也是，其实也是一种思路，可能就是他的个人习惯，所以他是怕比如说放在书柜上哪一天我收拾什么东西的时候，比如说我又换一波书，我可能就把它当做一个不重要的东西给扔掉了。 哦，就而且还有一点，他可能觉得他也可以就是保护这些证件。 对， 是 没错，他觉得这儿很安全， 也是一个双向的一个保护。这个当然床头柜也没有一定之规说你一定可以放什么一定不要放什么，但是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因为它确实是你想想你一转头你睡觉的时候一转头就会看到，那你一定要保证它至少台面上面是很整洁的， 对， 不要放太多的东西， 对，不要积灰。 对对，这个也是，刚才还有朋友说天哪，如果床头柜上还有绿植的尸体，那对呀，就是你看就是刚才赫赫说到的呼吸道也会有很多的问题。 对，是的， 你呼吸进去的都是一些就是灰尘， 对， 落在绿植上的灰尘。好了，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其实关于这个收纳的话题，包括卧室里面的收纳，赫刚才还提了很多的方面。在换季的这样一个档口，我们也会再一次的邀请收纳整理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好哥会说话，明天上午的10点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块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下来一瓶是8块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本来呢是办得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有朋友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这一瓶才8块3，而且还送话费啊，太便宜了，根本就不能信。您看您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些问题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免费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啊，大家想想，一瓶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才8块3又能拿话费，这搁谁谁不抢呀，是吧？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抢到的朋友呢我也只能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对，是